豆汁儿哦， 江米小枣嘞， 粽子 切糕，嗯，硬面 饽饽， 馒头石头， 御寒伞呢， 火羊贴糊， 我逮不着你了，我 再给你出一男的啊， 什么男的 啊， 没听说过， 没有这 个，按老词儿啊， 啊，老词儿，老词儿、哎， 二爷， 请。 白马的人我已给您带来了，你们二人再说， 现在何时， 现乎在得及， 买马人现在哪里， 买马之人在哪里，买马之人在哪里呀，买马之人在， 买马人现在哪里，买马人现在哪里， 就在这儿，你们瞧不见呢，是怎么着，就这么点地方， 蹦蹬藏，我一根毛都没有啊， 嗨，什么词儿啊，这是， 就是他呀、 啊、就是他，就是他、啊、 你是买马之人， 不错，真是在下。 请问在下是哪里的人士？ 哎，我乃山东的马粪的。 嗨，马粪呢？ 他问我哪儿的人士啊？ 人士。 哦，我乃山东济南府的人士。 哦，济南府的人士， 真的是。 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呵，好嘛。认钱呢，你 财迷啊， 应该呢， 有名的 哦，也有名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哎、还是钱呢，这个 我是叨叨不出来了，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哪一家呢， 就是那秦琼秦世宝， 哎，此人不提吧， 为何不提， 落魄的紧， 哎，娃有阴阳，人有贫贱，提提火方啊， 不才就是在下， 什么我 就是在下， 秦琼秦世宝， 真的是 二姑， 岂敢， 二姑 叔宝， 哎呀，二姑， 打打打打打，呱呱呱呱呱呱呱， 轰鸭子来了，这二爷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你问的是他 啊， 夕阳当初老子的队伍， 不对不对， 他也开， 没有没有 啊， 二爷 啊， 没有，不是这戏啊， 不是这个吗， 哎哎哎， 哦，不是这个啊、哦哎，贤弟， 二姑， 你家二姑好是不好， 好得紧呢， 怎奈二姑、 嗯、 不是你的亲爹， 废话，奶奶，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 奶奶你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八一三日扣在、啊、 没有 一大段呢，那个 什么别唱了、 啊、没有 啊，是的，您唱老词， 唱老词，大家伙 唱老词，唱老词，唱老词，唱老词， 心中恼恨知国良，李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宋之公， 分明是宋国王名见燕王。 哼，去去去，我也来吧。只攻上马，心不过栓。山人八卦绣奴藏，将身且做中军长，战后涿州已得仗。 走问，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心中恼恨知国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过息。把我张狂，丁山儿啊， 乱七八糟的，这都 乱。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郭德纲、于谦、王文林合说的群口相声《卖马》。于谦和郭德纲的合作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团里演出缺人，就从外面借来了郭德纲，让于谦去给郭德纲捧哏。这一次互相感觉就不错，慢慢的从开始去应付到后来开始合作，于谦对郭德纲最初的印象是很惊讶，赞叹郭德纲的相声功力是很不错的。当时于谦已经十年没说相声了，基本上失去了对相声的信心，看到这么一个搭档啊，又燃起了他说相声的欲望。当有人问到逗哏和捧哏这个问题时，于谦说有的人可能会不理解，他真的喜欢捧哏，觉得捧哏的位置和所说的话要对逗哏的笑料进行处理，有很多的技巧，是很过瘾的，甘愿做个绿叶。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最后呢，送您一首来自品冠的《分不开的两个人》，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些事都想在眼前，那条巷子想睡觉的夏天，和你

you